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昨天我们主持人泽林呢，晚上跑完步有点口渴，就在路边摊呢买橘子，挑了几个卖相好的，老板呢就拿了几个有斑点的跟他说：“帅哥，这种长得不好看的其实更甜一点。”泽林就很有感悟的说：“因为橘子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所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甜，是吗？”老板说：“ 不是，我想早点卖完回家。”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远的叶。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快乐，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在4月25号至5月4号在北京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新馆举行，在相关的时间内将对新国展地区及相关的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网民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的比例已提升到47.1%。人社部最近签发了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标志着社保卡线上线下全面打通。17个省份近日陆续发布了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河南省一季度 GDP 总量首次突破了1亿元，贵州省 GDP 增速达到2位数。第37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近日在美召开，央行的行长表示，中国加大金融对外开放有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将于今年年底前实施到位。CBA 总决赛上，辽宁队以100-88战胜了广厦队，以总比分4-0夺冠，成为 CBA 历史上7支总冠军球队。2018年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在俄罗斯举办，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我国游客可凭球票或获取邮票的证明免办签证。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汽车虽然也是商品，但是汽车的销售不像普通超市商品销售那么简单，少了可以进货，多了打折销售或者放着以后卖。就目前国内外汽车产能来说，基本都是供大于求的。那么对于多出来的没有卖出去的车辆，厂家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不同于以往汽车技术发展缓慢的时期，如今一款车型的新旧更迭大概在3到5年时间，但是厂家造车不会说少造几辆，规划的产能肯定往多了生产，但是不论怎么精密的规划，最后总会有一些车造太多卖不出去的尴尬局面。那这些卖不出去的库存车，厂家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对于一些滞销时间过长的车型，国外卖不掉的车辆都会被集中放在野外的汽车墓地。在某些电影里面，你们应该都见过这种场景，一眼望过去全是车，并且全是新车。这些放到了汽车墓地的库存车型，最后的命运基本就是放到报废，最后被当作废铁回收。说完国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对库存车型是如何处理的。国内买车贵，修车更贵，一些机智的厂家就直接把库存滞销车的整车零件都拆下来拿去卖。这些零件可都是新的呀，虽说一次卖不了新车的价格，但是这些零件积少成多也能卖个好价钱，没准儿还会高于整车售价，这样的操作只赚不会亏的。还有一些比较没良心的厂家会选择将库存车的老化零件换掉，例如轮胎、雨刮器等等，然后在整车喷漆以后当作新车销售。再次提醒各位要买车的车主，挑车的时候擦亮双眼，可别买到翻新的库存车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验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验不会再出现，

那天起我不变变前后，从那天起我竟变了左右，习惯到冷穿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杀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换你气氛执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好拥有。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弯路，是因为在前往大海的途中，它会遇到各种障碍，有些无法逾越，所以只能绕道而行。其实我们也是如此，遇到挫折无需悲观失望，不要停滞不前，而是保持正常心，把走弯路看成是前行的另一种形式，这样就可以像那些蜿蜒的河流一样，最终抵达人生的目标。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新的一天一起加油。 真的对了，爱不了。

国家电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最近正式挂牌成立，根据雄安新区的电网规划，将实现电力百分百清洁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网民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的比例已提升至 47.1%。 国际当代陶艺作品最近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会汇聚了83件中外陶艺精品，展现了东西方艺术家对陶艺的不同理解和体验。

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 从2014年的一首《奇妙能力》歌起，这个90后的女生成了内地乐坛的新一代的民谣歌手。独特的嗓音、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歌词，以及那特立独行的个性，让她深受年轻人的拥簇。2016年，陈粒获得了阿比路音乐奖最受欢迎的民谣音乐人奖，推出了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小梦大半》。也在我的理解中，《小半》其实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曲。主要是恋爱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期待，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演唱的《小半》。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了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智敏感，自嘲蠢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

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 来自于优客李林的一首歌曲《认错》。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自己来和大家互动了。可能你要问了，我的这些同事们去哪儿了？那大家最近还都是比较忙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北京的国际车展啊，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那大家呢，也都在拿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这个应对车展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和北京车展有关啊，是关于这些新能源的汽车，你更看好谁呢？那4月25号，也就是明天呢，北京车展就要拉开帷幕了。喜欢车和有购车意向的朋友们，要免不了看看有什么新车要发布。那本次车展的新能源车型就有10多款，在中国品牌的首发车中，比亚迪新一代、荣威等许多的车型都会亮相。那么针对这次国产新兴的新能源汽车，你更看好谁呢？那在听歌的同时呢，也不妨来和我聊一聊。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新能源，在页面下方留言来说一说北京车展这次新能源的汽车你更看好谁。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一首 Bad Boy。 心中

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来自于张栋梁的一首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那么在这个月的4月25号，也就是明天了，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新馆正式的开幕，也将一直持续到5月4号。那也为了保证在此期间的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北京市呢将对新国展的部分地区进行交通的管制，也在这里呢提醒您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路线。来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艾嘉所演唱的一首《童年》。

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牵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用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青春。

不再是往事，有时有阵时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大家都说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真相却是正因为懒于纷争才有心勤于生活。每个人的开机模式都是自己选的，上阵杀敌有时，把酒言欢有时，把当下的事做好，认真对待生活，不亏欠自己，你就是人生的最大赢家。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 心还相连，天无边，海无边。